住的两个人，互不相让还是相爱，分享一生不爱着能喜欢两个人，就我们两个人在不爱世界里找到

在乎。 希望。